锵锵三人行，虽然回到锵锵三人行，但是景还是锵锵奥运行。 那些奥运精神延续嘛， 哎，没错，对对 对。我发现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其实也是人们奥运心态的一个象征。就说你虽然闭幕了，但是呢，我们的电脑里啊，过去锵锵三人行的背景找不着，啊，如此固执的要让我们继续用这个 叫奥运，奥运，所以我们还得讲奥运。 就很多人因为奥运生活停摆了，嗯，你这停，我觉得奥运综合症我就有啊，昨天晚上夜不成眠呢，因为我们连续16天夜半夜这么直播，嗯，我就发现到昨天就完全没事，而且这个脑子里很奇怪。本来今年奥运主题歌，我觉得也不觉得多好听，但是我发现啊，不可遏制的， 就每天晚上睡觉床上这个就叫 UA， 烦死我了。昨天夜我睡不着， 这就陈其刚这个音乐做得好。他听第一遍听他唱歌不觉怎么样，但后来老发奖以后， 没错， 你就 我昨天晚上就一夜一直到今天天亮，哎，烦的我呀，就是油和米啊，油和米啊， 关了吧，关了吧， 油和米，但是你知道油和米吗？哎，真的生活停摆。那天他们开会就说，你知道股市跌了吗？内地股市奥运期间跌60%， 对 吧？ 对。 但是呢，要不那刘庆东就说你发现没有，我也就是有股票在那儿，根本不理呀。所以张艺谋说中国人是浪漫的哈，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中国人可以浪漫到一种很不顾个人安危的一个程度。 香港股票那开幕那天所有都跌，就李宁的股票涨。 哎，真是，我觉得虽然李宁荣誉是加深，对吧？也是实至名归啊。但是他作为这个企业，可不可以给奥委会一点赞助呢？ 他最近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所以他要成立一个退役运动员的一个基金。 对， 哎呦，这太好了， 这非常好，因为你个运动员呢，就理解你要拿不到金牌，你要什么牌都拿不到，接下来的生活你学习也耽误掉了，这些人怎么办？我觉得李宁要是能在这里，这个不是说要有真的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基金的话，这个我 但是 非常 咱们现在大家注意的还是拿金牌的这些选手们， 对对对， 他们拿多少钱？香港报纸最爱算账，今天夸全头版头条，中国金牌偶像什么奖金千万，是这么着，我就算 大的吧， 算没账，就国家不是 部分 51面金牌吧，这次国家就是给多少钱呢？35万。雅典奥运会你记得吗？一块金牌是20万，那个时候我还说嘛，死一矿工也赔20万，就是差不多，差不多。咱们金矿矿工嘛，金矿矿工。 洛杉矶奥运的时候奖金6000， 哦， 朱建华奖金奖一彩电，不是， 还让人家砸了，就要让人家退彩电。 你想这20几年这个社会变化有 变化？说比洛杉矶奥运会增加了33倍，但光这个65万还不够啊。还有加上这个赞助商，再给点，而且霍家那么愿意出血，对吧？又得给点，而且呢，据说各省，你比如说人家这个省里，他们说一般不会低于100万，哎，这样的话，一般的情况下，一块金牌啊，大概你能有200万，但是说了，像郭晶晶啊，林丹呐、这样的一些，那还有巨额的这个商业赞助的价值，就算出来就高。我就发现说，雅典奥运之后。就是他们现在说这个价叫什么呢？要娶就娶何文娜嘛，要嫁就嫁张香祥嘛，对不对？你知道何文娜 张香祥吗？知道。 但是实际你要拜金主义的话，我觉得娶啊还是娶祥哥哥，祥哥哥还是很能有钱的， 因为嫁祥哥哥是吧？ 嫁祥哥哥，就是那有那个中国品牌研究院说，雅典奥运之后，刘翔是排第一嘛，就是说他的这个广告数年间因广告增加而进账4亿6100万人民币，冠绝中国健儿，就连排在郭美人是多少呢？郭美人是雅典之后啊，价值高达2亿3300万人民币，排第二。啊，就是代言费啊，什么都增加了。 哎，但这个你说得准吗？你不记得那时候，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排行榜把你算作说你的身家，你的价值是值2亿多的吗？ 是啊，我到现在还在跟他们要求， 好像还不止 。但是那个是身家，那个是价品牌价值，人家是真的是广告赞助。 我不露富，我不露富，知道吗？ 对，人家口号就要改了， 从小家传的， 又娶 窦文涛，对不对？ 没错，本来家里是 几个亿资产，但是你像我们这些富豪啊，平常不像你们那些暴发户，有钱我们也不显出来，穿的都是破衣烂衫。 对。不过我跟你说，你看中国这个真的怪事儿啊，就是我们昨天不是讲到中国的这个金牌啊，到底是因为金牌太值钱还是怎么样？ 它跟别的国家是反过来的。 哎，昨天节目末尾徐老师讲到一个，我发现你观察这图形很有意思，中国的这个金牌你说是倒金字塔， 不对，纯粹从金牌论金牌呢，这个其实就说明你强。我们假定说哈，我们现在有三个最强的国家，它因为总的牌是一个直的，因为这三金三银三铜嘛，直的，所以假如说只有三个国家在竞争的话，那你金牌越多就证明你越强， 对， 就是你打不过 它一般是金字塔。 所以纯粹从金牌来讲呢，这个倒三字形就说明中国强。我还仔细核算了一下，中国这次从上次的32块到这次51块多了19块嘛，那谁少了呢？那你知道这个，你总金牌不是凭空给你打造出来，你赢了总有人输吧，一算本来以为美国输了，后来美国没有。美国哈，妙得很，美国啊他多年就是那样，美国 很稳定。 我帮他算了算，他根本没什么区别的，他的金牌啊最近三届39、35、36，他的总牌是97、103、110，所以美国没有变化。而且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你西方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这些国家，任意抽三个国家都抵上美国。换句话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美国是什么体育强国，不是，就是说这样制度的国家，那欧美国家，它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人口，它就到最高。 对， 很简单，你看这次哈，德国15，英国19，加起来就等于差不多等于美国了，一个德国一个英国就差不多等于美国了。换句话说，并不是说，就是它挺稳定的，就是说，就是这些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多年来它都差不多。那这次中国的奖牌哪里来的呢？谁掉了呢？第一个掉的是俄罗斯。 俄罗斯 呢比上次呢少掉了俄罗斯金牌上次27，这次23，少掉4块，但是总牌数少了很多，总它从92变成72，真的是一个俄罗斯军团的一个退出。第二个少掉的是你想得到是什么吧？古巴这次急了，古巴的金牌最近三届11块、9块，这次2块。这个我们要讲这个国家体制的问题，卡斯特罗给他重旗的。古巴这次的金牌从9块变成2块，一下子去了去。在中国赢的很多举重的、拳击的金牌，全是古巴奖项。 说起来，这俩国家还都是过去的这个老社会主义， 还 是社会主义阵营帮了咱们。 对，所以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的赢回来的牌呢，我们没有抢到多少西方腐朽资本主义社会的牌，我们抢到这个兄弟阵营的牌。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亚洲人的， 对， 日本这下一下少掉7块。 对。 就是亚洲的强项呢，本来是比方体操啊，有很多东西是中日一起并投的呢，这次都是中国呢，所以这次中国抢的就是俄国、古巴跟日本。 这个亚洲人， 咱们最后一块金牌好像还是蒙古让给咱们的。 对， 不是让， 他 受伤， 他也受伤， 他是 蒙古刘翔， 翔翔一样， 蒙古刘翔， 蒙古刘翔，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到说说， 对，我昨天说那个金字塔那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因为大部分国家的德牌的这个分布啊，你是看得出来是正金字塔，就部分国家历年来你看它的数字啊，它是金牌稍微少，银牌、铜牌就比金牌要多，但中国呢是今年是金牌是多起来，是刚刚好倒过来了，这个形状很古怪，我觉得这个说明就是中国这个金牌啊是很刻意的去重点发育或者重点发展栽培回来的，就是看准了哪些项目能拿金牌之后，然后我们这个国家体制能够动员起来很有效去抢夺。那这种模式呢其实就跟以前苏联或者前我们兄弟阵营 啊，对 一个走法，但这个兄弟阵营呢现在垮得比较惨嘛， 这两年他们社会主义信念有点动摇， 有点动摇就完蛋了。你看， 所以那天我看了篇文章在讲东德，当然咱们不能跟东德比哈，但是东德，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德国 全国才拿几块牌子。可是记得吗？当年东德、 太夸张了， 那可是奥运历史上的金牌大户。 对， 前三四位吧。 不，他有两届奥运会，苏联第一，东德第二，美国第三。 对， 就东德超过美国，有两届的奥运会。 当时关于东德的方针有那么一句话，就是说，在这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力较弱的时候，集中全国的在极少数的天才精英的苗子身上，这样就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啊产生一批。但是东德的问题，我为什么说咱们国家比他好多了？东德当年呢、啊，你记得吗？让上万名运动员吃禁药，政府行为嘛，政府行为就是研究吃禁药，然后呢研究如何规避这个药检， 对， 以至于现在后来这个东西德合并了嘛，东西德合并之后，你知道当时就导致了100多个运动员死亡啊，还是终生残废啊，然后女运动员变成男的，长胡子，这都有这照片，生不出孩子。到这个东西德合并之后，好多运动员，前东德运动员起诉当年东德的体育部长，还是一个医学专家，叫什么霍普的，就有这个事情嘛。但是那篇文章的末尾写到，说是现在这个德国拿不了那么多的牌子了，但是德国呢，已经从奖牌榜的那种虚幻当中啊，走过来，而体育已经成为德国群众生活的一部分。 总体来说，德国一直很强的。你要前后来看哈，就算没有除了东德这一段以外，包括现在整个德国，它基本上世界上它也总在第四、第五，它一直很稳定的。 对， 这几年窜得快的是跟东道国有关。 嗯， 对，澳大利亚好，以前都是十几名的， 对， 就因为悉尼办奥运，他升到第四，这几年都在第四、第五。英国前些年跌到30几位了，今年你看他升到第四了， 对， 英国的奖牌比我们升了，他去年是9块，今年19块 ，double， 对， 翻倍，这四年以后他会更厉害，这说明什么呢？就哪怕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东道国这个因素会起作用，就是说全民会重视。这个运动会在我们这里开， 而且英国呢，他呢，今年呢，他们就说嘛，他们说他们今年来北京的这一队、得到的成绩是他们一个世纪以来 最好的， 就等了100年，就拿到这19块。 而且那天文道不是讲了嘛，就说是英国就是下届办奥运的话。他们会比较注重什么体育成为一种享受，一种 party， 他有这么 群众体育， 对，他有这么一个说法嘛。他这回来北京的这个，他这个整个代表团的团长就是说，他们的目标是下一届伦敦奥运观众席上每个人脖子上都有块奖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所有入场观众，就只要是本地人、英国人，都是懂这项运动的 啊，爱好者， 甚至是玩这项运动的。比方说我们都跑短跑的， 我们就要看的话， 对，他的目标是这样，就英国本地人啊、这就表示说他要把体育普及到这个程度。那么第二呢，就每个人都自我挑战，都很喜欢，所以每个人都有奖牌，他是这么一个 概念。所以我们的这个导播呀，还找着一段英国这个办奥运的那个宣传片，也是别具一格，咱们可以给大家欣赏一下。 The Games 2012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London. 体育呢，现代体育有三个意义。英国人强调的是康乐，那原来希腊的最早是其实也是只是打仗了训练啊，但是等到他那个恢复现代奥运会的时候，强调的就是健身。那么德国人恢复体操呢，其实是因为拿破仑要侵略德国，真是强国， 就是强国家哈。所以现在的体育呢都有这三层意义，要么你是拿来做康乐，要么你是拿来强国，要么你是拿来健身。 那么我们呢， 你看中国我们现在就讲这个金字塔的问题，从金字塔上看健身的人是最多的，可以说所有参加，你哪怕你在甩甩手 都在健身， 你都在健身，因为这是金字塔的最下面。然后有一部分人就康乐了，就打球了，就在当中寻找快乐了，那就是金字塔上来。 对， 再少部分的人他们发展到尖子，他们为国家争取荣誉了，他们就强国了。 嗯嗯， 对不对？这个就是一般正常的国家的体育运动的金字塔。那么中国呢，你很简单，你现在问一个运动员，问一个老百姓，我们的体育在这三样，健身、康乐跟富强国家哪一个最重要？我们大家都说富强国家最重要，对不对？这个奥运会之使命，这而且这也是切实百年来中国人这么扬眉吐气的一刻，我们的所以在中国的意义上呢，是强，这个强国是最大的 啊， 康乐跟健身相对变小了，那所这就是到金字塔了。所以出现的情况就是大家说了，中国为什么参加的人越多的项目越拿不到金牌啊？对不对？我们人人都游泳，我们人人都学校跑步， 对啊， 为什么完全没有金牌、 有件事挺郁闷的，就说这个整个鸟巢只奏响过两次国歌，一个是开幕式，一个是闭幕式，中间的我一想鸟巢全是田径， 不止田径，就我们的所有的大球也是一样、但这个东西呢还牵涉到一个，就你刚刚讲奥运的时候讲体育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是中国比较少谈的，是什么呢？这也是现在英国人灌入进去，就 fair play， 公平竞争。这个公平竞争是什么？体育，你有没有发现体育这个字中国人把它翻成体育啊，是很有趣的。 嗯， 比如说原来英文那个 sport 或者别的语文呢，它讲的是这种运动， 对， 但是我们把它加了一个育，就是有教育性质，但它本来也的确有教育性质，那是因为当年在英国他们是贵族学校，首先把体育当成学校一定要教的东西。那么是为什么呢？其实那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那些贵族啊，他们要学比赛，学比赛学两样事儿，第一要敢跟别人竞争，要有竞争精神，第二要遵守游戏规则，竞争输了你就认输，然后很有绅士风度，大家客客气气。那这个东西他们认为是奠定整个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要透过运动让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精神。 我自己觉得体育是翻得挺好的，其实在古希腊的时候啊，他们是这样，他们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讲德智体嘛，那个时候倒过来，体智德，体是第一位的，毕达哥拉斯啊，柏拉图啊，都是运动冠军。他们学校里边先要学身体的训练，就人人才。而且他是这样的，我是平民啊，我才有权利打仗，奴隶啊就煮饭，打仗不用你去的。所以到欧洲， 是公民的事， 所以到欧洲，你看到了英国，他们那些贵族哈，家里的事情不做的，割草不割的，但是要打仗他要去的，这跟中国过去的贵人呐、不一样，中国贵人是打仗也不去的，对不对？咱就写写诗啊，涂涂画的之类的，没有说什么打仗要我这去。 以前也有是还是要打仗， 这是在很长的一个阶段。 封建时期是要 德智体啊，是 Locke， 是那个英国人呐、他到十八世纪才提出来，把德育放在前面，把体制是一个全面的这个。 可是问题是，体育就是一个德育。就像希腊人，比如说希腊人，今天我们讲，就香港不讲走 gym， 走 gym， 那个 gym 就是这个体育馆嘛 ，gymnastic， 那个字在希腊文其实就是个学校。 对。 那么，但 他最早的学校就是先练， 就是一个体育馆。 啊。 但是呢，他从来都相信，就希腊人相信，就我的身体健康，心灵强壮。但是英国人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健康，心灵强壮，但是我们要懂游戏规则， 对， 要公平、 fair play， 要 fair play。 咱们中国人就说 fair play 应该缓刑。 鲁迅说， 鲁迅说的。 英国人还引进的概念，中国人很难翻译，就是 games。就是这个，我们就把它翻成游戏，但是游戏这个中文里面 不够严肃， 所以那天这个，所以刘翔回答记者的时候，就是很多记者说你紧张不紧张？刘翔说这不过是个游戏嘛，讲起来也不错，但是这个英文翻译过来，但是感觉上游戏，中国人讲的游戏人生好像是另外一个意思。 太清楚 了。徐老师，我听你刚才讲这个金牌榜这种倒金字塔的倒挂呀、我突然间想起啊，就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当前状况的这个论述，就是说经济，中国经济嘛，既不是过热， 也不是过冷，而是很有特点的叫二元经济，有的部门过热，有的部门过冷。你看我们这个，你要说学校，咱也有学校，人现在就研究，就中国拿金牌世界第一啊，秘密武器第一条就是全国200所体校， 不得了， 这200所体校的这个设施啊，什么器械啊，那比一般外国都没法比的，然后选的都是尖子。可是呢，另一个地方也很吊诡，就拿荷兰来举例子啊。咱说中国是自行车大国，人均拥有自行车量最大，什么拥有6亿辆自行车，可是呢 总数最多。 可是呢，这么多人有自行车吧，真正从事自行车运动的人不到，全国不到1000个，国际大赛能上得了台面的不过20-30个，这20-30个呢还基本上都是在国外训练。可是人家荷兰说1600多万人口，自行车拥有量1700多万辆，而且荷兰的这个火车，你看专门有一节车厢，就是工人们挂着你这个自行车坐火车到另一个城市，它这19000多公里的自行车道啊，它自行车不光是交通工具，他们休闲健身锻炼， 这倒是我眼见给你补充一点，在欧洲开车哈，差不多有一半的车上面顶上是放东西， 都放自行车， 多数是放自行车，有时候放一个游艇，就一个小的滑艇啊， 他们去玩嘛， 他们基本上有一半的车，你在美国都很少，中国上面 你这中国 上面没东西，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体育官员现在也头脑清醒，认识到这个问题，就说我们是金牌大国，但是我们。